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William， 来自 VIP Kid。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四个朋友。四个朋友，俄内斯特是一只大象，一只巨大无比的家伙。莱昂纳德是一只有着6尺长尾巴的狮子，乔治是一只山羊，他的胡须是黄色的，而詹姆斯是一只很小的蜗牛。莱昂纳德有一个隔间，一个很大很坚固的窝。俄内斯特有一个槽，这个槽的墙非常厚。乔治找到了一个围栏，但我想这应该是搞错了。而詹姆斯在一块砖上坐了下来，俄内斯特开始用象鼻吹起了喇叭，震碎了他的槽。莱昂纳德开始咆哮，也震碎了他的隔间。詹姆斯则成了一只身处险境的小蜗牛，而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俄内斯特开始用象鼻吹起喇叭，引起一阵喧闹。莱昂纳德开始咆哮，还试着踢门。詹姆斯用山羊的新指南针开始了一段旅行，然后到达了砖头的另一端。俄内斯特是一头非常善意的大象，莱昂纳德是一只有着非常勇猛的新尾巴的狮子，乔治是一只山羊，我想我已经提到过了，但詹姆斯却只是一只蜗牛。 The Four Friends。 Ernest was an elephant, a great big fellow. Leonard was a lion with a 6-foot tail. George was a goat and his beard was yellow. And James was a very small snail.Leonard had a stall, and a great big strong one. Ernest had a manger, and its walls were thick. George found a pen, but I think it was the wrong one. And James sat down on a brick. Ernest started trumpeting and cracked his manger. Leonard started roaring and shivered his stall. James gave the shuffle of a snail in danger. And nobody heard him at all.Ernest started trumpeting and raised such a rumpus. Leonard started roaring and trying to kick. James went on a journey with the goat's new compass and reached the end of his brick. Ernest was an elephant and very well intentioned. Leonard was a lion with a brave new tail. George was a goat, as I think I have mentioned. But James was only a snail.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到五方桥由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四惠桥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天子脚下规矩多，老北京衣食住行有讲究，老北京的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哪些经典文学作品里描写了这些细节？礼仪的礼和道理的礼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老百姓口中的礼儿能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继续京味文化系列节目，跟您聊聊有趣的北京老礼儿。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有趣的北京老理儿，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士学文化的创始人孟凡嘉先生，欢迎孟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题干是这样的：北京人很讲究礼仪啊，下面哪种行为符合北京人的老理儿？符合的是哪项？一共有四个选项 ：A. 瞪茶根儿 ，B. 接下语儿 ，C. 倚门框。那你把前三个先解释一下啊，就茶根儿，就是。过去喝高碎是吧？ 啊，这高沫茶， 哎，往外就瞪那个， 对，像喝功夫茶了，瞪干净了。 哎，这合不合适、哎、？B 接下语儿，就是孟老师 接话茬呗。 啊，对，这C 倚门框啊。D 说话之前不能笑，哪个是符合老北京人的老理儿的？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北京的老理儿我们经常说啊，它体现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当中。今天呢，文杰找到了一段录音，这个录音呢来自2017年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大家听听啊，这个演员他是谁啊、嗯、虽然他这舌头有点硬啊、嗯、但是他说了北京的礼仪，我们来听听。 可能大家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一个香港人满口的京腔京味儿呢？我掏心窝的告诉您，我爱北京话，我爱北京的老理儿，北京的文化，北京的规矩。咱们北京的老理儿可多了，从一清早起来到晚上关灯睡觉，全离不开老理儿。小吃两件坊一见面哟，早起了您呢，吃了吧您呢，就就就就就您也早起了，吃了吃了吃了，让您惦记了。哎呦，您听，就这么几句话透着那么股的 清正像春风像阳光，把人的心呢都给暖醉了。这种温暖只有在咱们北京能感受得到的，对吗？另外说起生活上的婚丧嫁娶请客吃饭，咱们北京的规矩也是不少的。要想不失礼，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那叫地理失礼了，懂礼的人跳眼根本就不会来。不过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咱们老北京饭桌上的规矩讲究，待人接客有那么一讲儿，酒满敬人，茶满送人，斟酒要斟满，给人家倒茶呢就不能倒满了，倒满就是赶客人走了。具体来说，茶七分八九十，怎么个茶七分八九十呢？茶倒七分刚刚好，饭盛个八分够了，再多呢碰鼻梁得罪客人呢。酒呢当然就是越满越好了。还有别人给您倒茶倒酒的时候呢，懂礼的人就会用两根手指，中指和食指，在饭桌上轻轻敲三下以示谢意。那位朋友说，那我不敲三下，我敲68下行吗？当然不行呢，您这叫不懂礼了，您这是手抽筋了。好了，我就不能再讲了，再讲我的舌头就抽筋了。 大家听出了这个演员是谁了？张卫健啊，开心。你就听他说话，确实这个重音也不对，舌头也硬啊， 太抽筋了。 但是他有他的可爱之处。 这就是这个贫这劲儿，有点像老北京。啊， 这贫劲儿，这可爱的感觉像啊。他其实里面说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录音入手，先说说啊。比如他有一个点，他说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算限低了。这就挺好玩的，涉及一个礼仪的问题。 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有时候出去跟朋友们去约会啊，去说今天晚上有饭局。这样饭局说，得了您得别去了，您跟我走吧，是吧，您得好，我们今儿哪儿哪儿。这个不成，三天前就叫我了。这三天前那叫，那这就是你回去不了的。是吧，说这个你这现在什么，你这现在叫我去，你这叫低了我啊，对不 对三年前是叫我这，我们这应了人家了，你现在你这当天你这现在你低了我，这去不了。 就你三年前其实没有想到我，计划里没我。 你没计划， 这跟我们做节目请嘉宾也是这样啊，对吧，这不能低限低了我。 你什么时候约的孟老师？ 这个也是 前两周， 前几周 我们是算请了， 这个大请了， 对重要宾客， 这是涉及到一个礼仪啊。他刚才里头也说了好多日常生活中啊北京人的这种礼仪。我们刚才介绍孟老师的时候啊，中国视觉文化的创始人啊，那文杰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想按照衣食住行的这样一个顺序啊去铺陈我们今天的节目。那说到这个衣服啊，那在过去的北京啊，这个礼仪方面有什么样的细节？ 你比如说北京以前啊，这个穿衣戴帽嘛，是吧，穿衣戴帽，一个首先一个出门的时候和在家的服装是不同的。你不能说穿着这内衣满大街跑。说后来咱们说老北京人说，老北京，你们这老北京好光膀子出来了，一帮膀爷，真不是老北京的理儿。那真不是老北京以前干的，是光着膀子出来了，是吧，这怎么也给他一点搭理呀。什么叫搭理？你怎么也给他一个布衫儿，哪怕说你露着这胳膊，您这肚皮不能露着。所以你看那有时候老片里头啊，他那个搭理，他那个旁边就肋不叉这一坎都是有那么 三道 ，这三道的时候他是把两片给你合在一起，拿三道一连， 就是说它很凉快，是吧， 透着风，但是绝对不露体，这就是穿衣，是吧。你说要在四合院，在这自己的院子里头，咱们家说想穿也不成，是吧，你像这么穿，说这家里头为规矩大的家里头，你要是说光着膀子，好，家里有女眷啊，说女眷那是我老婆，有你老婆也不成 啊， 是吧，为什么呀，您有闺女没有，有闺女你就不能光膀子穿，所以他这个理儿也是非常非常大， 啊， 就是以前的老百姓穿衣来讲叫衣必须得遮体，说你我露着这个就特别炎热，尤其像现在大暑的季节啊，说你露着胳膊腿儿那无所谓，但是身体不能露，这穿衣的见人 那就得规矩更大了，你要穿什么衣服，那你将见谁穿什么衣服啊， 嗯， 包括以前的官员， 嗯， 啊，北京城是什么？北京城是官聚集的地方， 嗯， 以前的官员官服，那这个理儿可大了，上朝穿， 嗯， 一下朝就得脱，所以你看很多电视剧里演的其实也不差，为什么呀？这一下朝了，这个老爷下朝一进门啊，到了正堂以后，都有一个衣帽架， 嗯， 帽子有一什么？就是那个帽筒是放那个官帽，然后这衣服有一个官衣的架。这个官衣架是干什么的？只有家里这大奶奶，也就换句话说，要娶了二房三房的，只有这正房大奶奶负责给老爷更衣。那你二老婆三老婆都没戏、 哦、 啊，小妾，你想你想去把人家官服穿没戏，不能让你动，这是大奶奶自己的活儿。 嗯， 帮老爷更衣，让这一架伺候老爷穿上家里头的服，就是来什么人。在家里都不能穿官服，官服干嘛使的呀？ 就是上朝 、哎，还有什么人啊？皇上来了，到你们家来了，赶紧给我穿上，得穿上官衣。 嗯，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穿衣戴帽里头有非常非常多讲究。所以文杰讲的这个找的这个话题也是对， 嗯 啊，那这是衣食， 嗯， 还有食的吃东西，那也是讲究非常非常的大， 嗯， 是吧？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吃，咱、 嗯、 现在好这得玩吃玩的，这都不对。是吧？所以这个吃的上也是要注意，是吧？那住的里头，规矩更大了。尤其老北京四九城里头，那符合风水啊，是吧？四合院就符合风水，四合院的风水跟这北京城的风水都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住的这个规矩也很大。今天这是时间来讲，不知道还能不能咱展开了讲。 可以吃，我觉得可以展开讲一讲。 吃、啊、 对 对， 因为吃的讲究， 关心这个嘛， 特别特别的多啊。 嗯、 比如说，咱们是住邻居啊， 嗯、 然后呢，孟老师待人特别热情，我们邻里街坊关系特别好。有一天呢，这个孟老师就端完饺子，送到我们家来了。啊，我这碗啊，我觉得空着送回去不合适。 嗯， 我即使我洗得特干净送回去，我也觉得不合适。那过两天，我们家吃炸酱面，我给您送回去点、 嗯、 这是一种礼尚往来吧？ 哎，对，你刚才讲的这叫礼尚往来。 嗯， 这礼啊，上崇尚。崇尚什么呢？相互之间的，他这个礼尚往来，这不能空碗往回送。 嗯， 要说这规矩是源自哪儿呢？那都得源自于咱们的老祖宗《礼记》那儿。 嗯， 那你想，它够久远的吧？2500多年以前的。 嗯， 是不是？那时就开始就有规矩了。啊，这礼你要去给人家送礼，那时候送礼怎么送礼啊？说文杰，我到你们家看你去，啊，手里提了点东西。你不提了，空手上门哪成啊？ 不合适。 提东西上去，文杰在门口一听说，哎，孟老师来了，我到门口得接去。为什么？来贵客了嘛。 嗯。 门口接，文杰得跟我说什么呀？哟，孟老师您来了，这我太无礼了。就是您来看我太无礼。为什么？这该我看您去呀。 就是， 您看我来了， 这 不对了，这个对不对？以前2500年前以前说什么呀？您请回。这个屋都不让进，您请回，我看您去， 我就给您赶走了，然后我跟着您回家去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看你呢？我有求于你呀、啊，是不是？我有求你，我求你办事来了，哪能是让你登门呢？对不对？ 嗯、 虽然我可能岁数比你长啊，地位可能，但我有求于你啊，求人嘛，你就得这礼贤下士。而以前礼贤礼，你得下士是什么呀？比自己下的那个士。 嗯， 以前士大夫这士在所有的官员里是最小的一级别的。 哦， 礼贤下士，我这礼到了你的最底下的这个士的级别，我还是来看你吧，我这有事儿啊，求您呐。那您这也不能给我拿礼啊，您这不是折杀我吗？您拿回去。咱们你看现在老百姓人，咱要出门进门看，不也是一样吗？您提着这个礼到人家去，是不是？哎呦，您来干嘛？来，您还拿什么东西？ 嗯， 是不是这话？ 嗯， 也是党人党礼，这叫。可是党礼呢？党以前党几回？三回，一党党三回，客气三回，到最后还是得给人请进来。请进来以后，什么叫礼尚往来啊？ 嗯， 请进来以后，关键在回礼。聊完天了吧？走了吧？您走了吧？回礼，这回礼怎么回礼啊？啊，我下回我马上文杰，你就得看我来。这孟老师来我们家来了， 啊，狗尾拿礼来了、嗯、下回我给你文杰 双倍礼， 我拿我双份礼、嗯、什么叫双份礼啊？ 双倍的礼。 什么叫双倍礼呢？是不是说我给你拿两瓶茅台你给我拿四瓶茅台，不是这么概念。我要给你送礼，比如我给你拿的二斤茶叶，你得把我给你拿那二斤茶叶得给我原封不动的给我递了回来，同时你再给我备两份茅台、 嗯、 到我这来了，这叫双份，一手一份，这手还礼。什么叫还礼？不是说你给我，你给我茶我给你酒，这叫还礼，不是，是把你给我的礼还给你。说孟老师，这是上次您来我们家，您看我拿着礼，您看我原封没动，您这折杀我了，我可不能收您礼，这礼您得拿回去，这我做晚饭我孝敬您了，我这我回去我这给您又拿了这酒，当然了这是礼，不可能我收回来，我收回来麻烦了。 你看孟老师家墙上全是茅台，都这么来的。 哎，就是客套嘛，是不是？哎，你送回礼，把我的礼拿回来，我也给你客套客套。这个礼你还得拿走，我给你礼你还得拿走，但是你给我的回礼我也就留下了。 哦、 但是我也得给你客气，是吧、嗯？这是来回来去就得三钱儿，所以你知道以前的重这个礼啊，那简直是我们现在丢了很多了。啊、 现在这么玩也玩不起了，哪有这功夫？ 对，关键时间比较。 但现在呢，一般 是可以讲究的，但是不可以原班的这样了。 登人家去登人家门， 嗯， 一般咱现在约，你说约都往哪儿？都是外面嘛，是不是？哪茶哪茶馆，要不是咖啡馆， 嗯， 很少往家约的， 嗯， 赶上有上往家约的，那都是贵宾，人家瞧得瞧得上你啊，给你往家约。可是你一说往家约。你就空手去 ， 你也 不 可能空手， 嗯， 对不对？所以你看，像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车后备箱搁满了各种的礼品，为什么？逮谁家了，得翻开这个后备箱盖看看我拿什么东西， 不能空着手， 那你不能空着手， 不能空手， 对不对？要真正懂礼的，等你出门的时候，人家回头从家里在哪里再给你送出来， 对，嗯、 哎，这是谁谁谁给我送的茶不错啊，这您再尝尝， 嗯， 其实来讲，你甭管是谁送的，人把这礼还给你了， 嗯。礼尚往来， 哎，这叫礼尚往来。 嗯， 哎，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老北京的礼仪，给大家出了这样一个互动问题啊，以下哪种行为举止符合过去老北京人的老理儿啊 ？A. 瞪茶根 ，B. 接下语 ，C. 倚门框 ，D. 说话之前不能笑。啊，瞎花的语用排除法，他觉得我，他说前三应该都不对啊，都是没有教养没有礼貌，第四个说什么我忘了，那如果前三个都不对，最后一个肯定对了，知选的是 A， 我们的题干是下列哪种行为举止符合老北京的老理儿啊？他选的是 A， 学友选的是 C， 嗯，这些他符合吗？还有这个叫季说他说第四个啊，还有选春英选了第一个，嗯，大家再猜一猜，一会儿我们让嘉宾来揭晓一下答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说到了十啊，接下来说一说住啊，刚才其实起了个头了， 嗯 啊， 这住啊，其实呢，从大说小吧， 嗯 啊，整个四九城这从住呢，以前北京城的设计它是符合风水的。是该住什么地儿不该住什么地儿，是吧？你比如说这个老北京说这住的上风上水之地哪儿，那海淀叫上风上水，因为北京是西北高， 嗯， 东南低，这个西北高东南低，这个北京三面环山啊，西北西边再加上这个东北，这全都是高山，高山呢把这个西北风全给挡住了， 嗯， 啊，然后它地势高呢，因为北京是一个，你要从整个的咱们的地址地形图上看北京是一个建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城市，啊，它高到什么程度啊？海淀这边要是如果说你有一间房，你们家房根底下这片土地，你到了这个亦庄这儿，15层楼高，没准就得到人房顶了。 要这么高 啊？它这个 15层吗？ 差不多这个坡度啊。没有具体咱们算过这个数字，但是这坡度是非常的大， 嗯， 大到什么程度呢？这水是自然流，从西北往东南去那么流，但是有一点，我们的东南是在北京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方向，吉利的什么程度呢？咱们所有的北京一旦到了春夏，这东南风一刮，北京城就舒服了，西北风一来麻烦了。这你看咱们现在说住西房完蛋了，这一住西房为什么？第一西晒到夏天、 第二一个到冬天的时候，在西边风一刮，你这整个墙凉飕飕的，不敢摸这墙， 嗯 啊。但是在东南，都这春夏一来，东南风一刮，东南风是什么呢？海风啊，温暖潮湿的这个风一刮过来以后，是吧？就预示着北京城要开始万物复苏了，啊，春天就该到来了，是吧？所以在东南这方向，是吧？巽位，这是八卦里的巽位啊，生长之位，所有的北京城在这一个方位的开的门，比如说朝阳门， 嗯 啊，现在建国门不是啊，建国门这是后来的四九城的门，没有那朝阳门是，朝阳朝阳朝着太阳吗？啊，朝阳门这个门，所有进京赶考的举子都住那儿，啊，这国家栋梁之才啊，啊，都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招贤纳士，所有的文官这个出出进进，走哪儿啊？走宣武。走崇文，是吧？现在没有崇文区了，是吧？没有宣武区了，啊，都改东城西城了。 嗯。 但是呢，以前文气最高的就是在咱们的东方跟东南方，啊，老北京你看一说紫气东来，一说挂那紫气东来，都是从哪儿？好东好的气都从这儿带来，生命之气都是从这儿来的。 嗯。 所以你像这个，这是大的环境啊。小的环境来讲，四合院。四合院的东南角，所有的北京的这个四合院的东南角干嘛呀？开门， 开门， 那开正门， 对， 是吧？你看到了南方啊，到了那个徽派建筑，它一开正门，在这个院子正中间， 嗯， 这开门，是吧？大门在中间，但是北京四合院从来没有在正门开的，没有在正中间开的，人正中间是叫道座房，是吧？南方道座房，然后在东南大户人家东南这一间房当成门。所以有的大户人家有看门房， 嗯， 门房门房看门，为什么看门房？在东南这个房子的正梁下方是他的大门，所以这间房一半是在外面，一半是在里头。这为什么？为什么一半在外，一半在里呢？一半在外，便于人家到您家来，站在您家的房檐里头，他不会被风被雨给打着， 嗯 啊，人家敲门。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有的人下人到您家来送拜帖来，人家是站在那个地方。还有什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有一些流浪汉愿意在大户人家的这个门房的地方避避风雪，哎，遮遮寒，是吧？这都是，你看，这都是老北京的礼。这是从住的，然后再到后面进到垂后门以后，那里那一家的礼那就更大了。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走在胡同里看比较大的那种四合院的门，还可以看到这种您刚才说那个像广亮门、 嗯、 还有就是金柱门，都是这样的，是吧？就房子就是门、 嗯、 关于老北京的礼仪啊，追根溯源它来源于哪儿，还有什么讲究和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灿烂的笑容心中的那条护城河，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不曾疲倦过。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天子脚下规矩多，老北京衣食住行有讲究。老北京的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哪些经典文学作品里描写了这些细节？礼仪的礼和道理的理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老百姓口中的理儿能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继续京味文化系列节目，跟您聊聊有趣的北京老理儿。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京味文化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有趣的北京老理儿。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士学文化的创始人孟繁嘉先生，欢迎孟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出了一道互动题目，我们先把这道题目的答案揭晓。题干是这样的，下列哪种行为举止符合过去老北京人的老理儿？四个选项，哪个符合把它选出来。 A 瞪茶根， B 接下雨儿， C 靠门框，D 说话之前不能笑。大家看这个整个这选项，它这个感觉啊，肯定就是应该选第四个，前面就像是顺口溜里的啊。我们听众答的基本都是第四个，当然有个别的选择了 A 和 C。 我们让孟老师给大家讲讲瞪茶根接下雨儿啊，倚门框。 这个瞪茶根是以前啊，这老北京人喝这个高沫茶，这个它不像咱们现在喝南方这个铁观音这种功夫茶。功夫茶你必须得把它瞪干净了，是吧？不瞪干净以后，那么泡着以后那没味儿了，人下面就没法喝了。但是老北京的高沫反而是得泡着，大茶缸子一沏，沏完了以后 到一半的时候，有的人讲着呢，倒出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开始往里蓄水了。 嗯， 您这把这一长嘎子水咔全倒完了以后，这没茶味了，再往上倒没茶味了，这就是什么呀？感人了，你等茶根就感人了。为什么您没茶味您还留我们？要不您穷气啊？那哥们儿挺老贵的， 嗯， 是吧？所以这个等茶根这个是不讲，这不对的，是吧？还有呢，这个什么协议门前靠。 嗯 啊，那不对，跟人说话干什么事你不能靠着这门， 嗯，尤其是女孩子哈， 那尤其女孩子， 嗯 啊，还有一什么那个这个 接下语儿， 接下语儿就是接话茬儿呗，嗯，是不是？ 您给演示演示，刚才我们怎么聊着聊着说主持人老接话接下语儿， 对对对，您说哎，您对对对，没错，您说的太好了， 嗯，人多口杂， 啊，就这样，哎，您老是说，您都同意我了，您就别老接着了。是不是？ 嗯， 这一般来讲就 是无意义的应答， 无意义的，就是有点这个硬奉承， 嗯， 是吧？这个您一说什么？哎，是，哎，没错，您确实说的对， 没主意。 相声里那捧哏， 嗯 啊，这他就干这 事，好捧哏也不这样， 好捧哏也不这样，对不对？你这个说话，你得讲的有趣儿，你得把这老捧哏说不对。咱再说这个最后这个， 就是这个说话之前不能笑。 哎，这为什么不能笑呢？说这有一句话啊，就是这个未雨笑嘻嘻，这就是不对的。无故把牙踢，这都是该挨揍了，就是，你知道吧？这个为什么这一说未雨笑嘻嘻，一说话之前，呵呵呵，您吃了吗？真的，好，我这一这个他这今天一见这米虾，我来了，那个吓死的，您这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所以以前这老北京讲话都不能说上来就是跟人就笑，是吧？该什么说什么。啊，这说的过程当中，您当然面带微笑，这个是礼啊。你别看多大岁数的老爷子跟你说话，他是面带微笑啊。 他不是一没见你就见你之前就呲牙就立，笑了。 大妈来讲，他也不可能是见了你先给你笑。那要是大姑娘小媳妇的，更不能笑了， 嗯， 对不对？您这还没说话呢，嘿嘿嘿，一笑。哥，您来了，呵呵，完了，这八大胡同了， 没规矩 ，八大胡同了，这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未雨笑嘻嘻啊，就没说话之前不能笑， 嗯， 是吧？ 就是还是要端庄，对人有一个尊 重 啊， 是吧？他讲的是一个大。 嗯， 是这么个意思啊。 其实以前是个顺口溜啊，这也是孟老师上节目之前给我和文姐讲的，就未雨笑嘻嘻，无故把牙踢，剔牙的剔啊，斜倚门前靠，说话挡灯影，这都不对，是吧？ 对，挡影灯影，以前咱现在啊，这全都是无影灯，是吧？这四周全是光源，挡不了灯影。以前什么呢？就是一盏油灯， 光源特别小啊。 这个光源比较小，就屋里就这么一个光源。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在你和这个光源之间， 嗯， 把我的影子照在了你的身上，这就麻烦啊，这也太无理了。所以说一般人说话来讲都得看，扫摸着看，扫摸两眼，一进屋，一看这光源在这儿，我要跟你说话，我站哪儿，您站哪儿， 得有点眼力劲儿， 哎，这得眼力劲儿，是吧？所以这个挡灯影是不对，就包括到现在，你要跟这个，比如跟掌门人说话，有的人有的规矩的啊，一到人家去了，一看掌门人家那他不背窗户。窗户那阳光从窗户进来，他不背着窗户跟长辈说话，为什么？自己打黑糊涂，老人一看你这模模糊糊，你这谁这是？ 逆光看不清你的脸， 逆光你看不着，这谁这是？ 嗯， 所以得站在侧面。 对， 是这样的。 其实所有的礼仪都出于对对方的尊重， 哎， 啊，对对方考，为对方考虑， 对对对 啊，这样一个初衷。 哎， 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另一道题啊，这道题相对我觉得要简单一些。啊，我们经常说开门七件事儿啊，当然这道题我觉得和七件事儿也不是特别搭啊，就是我们北京话里头有一些是忌讳，就不说，嗯，是吧？啊，就是说到这词儿呢，我们就另一个词儿去代替它。那下列哪一项被叫做忌讳？它就叫忌讳啊，就是 A 酱油 ，B 醋 ，C 柴火 ，D 油。嗯，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其实说到礼仪啊，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文杰还有孟老师一直在我们这直播间里啊，就俩人在演示啊，这个万福是什么样，打签是什么样啊，还有墩安是什么样。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段相声啊，去感觉一下过去北京的这个礼仪。这段相声来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讲礼仪，我们来听一下。 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 嗯嗯， 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哦，古人 啊， 那阵古人怎么行礼呀、啊？ 你没看过？ 没注意？ 那戏里边有啊？ 是吗？ 啊， 你给学学， 我给你学学啊！啊，一见面说这样， 嗯， 啊，先生，这是拱手啊？ 哦，抱拳。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是， 就是借助这字， 哪字？ 这叫手啊， 手。 人脑袋也叫手。 对，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我代表行礼了。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怎么还礼？ 啊，大人。 一先生一大人， 拿着他见面 了。你客气， 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哦， 这是男的， 男人， 妇女可不是这样。 妇女， 妇女那会儿到万福， 这更不懂了。 你没瞧见过？ 没见过。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一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我给你学一学。 你来来， 你这一看啊， 来来来， 大人， 这叫什么？ 到万福啊。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盲肠炎什么事？ 不懂嘛。 不是，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哦，改了。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 嗯， 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哦，马蹄袖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对， 用手把这抹布下去， 嗯， 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这干嘛呢？ 有个讲究啊， 这是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哦，有这么个讲究， 嗯，这是这意思。 哦 哦, 哦，请安 啊，请安呐， 嗯， 噔噔噔跑三步，赶快就得请安， 就这么一按 啊，麻烦极了。 这是 男的， 男的。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宫廷妇女 行举手礼，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哦，板头， 哎，这样的， 嗯，有， 对吧？ 对， 上面有很多首饰， 嗯， 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为什么呀？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上了， 到市里了，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什么样？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 嗯， 她走起路来两个脚腿一条直线， 稳的 啊？为什么呢？ 是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对，我立立到当场 啊，那时候有高跟鞋。老高跟鞋，高跟在脚心中间， 哦，在中间， 哎，脚心中间，哦，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似的，就那样的， 哦，叫花盆鞋。 哎，对对对， 听说过。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 哦， 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哦， 要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到咱们民间什么样？ 一般都请那堆鞍。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这鞍。 老人 其实很简单， 嗯， 两只手往腿头了一搁，往下一出溜，完了。 通过这段相声啊，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但是他进行了一些夸张啊，比如说最后的说我那个奶奶啊，那个时候请堆鞍啊往前一下完了啊，这个具体的是什么动作可能大家就不太明白了。 他其实堆鞍也好万福也好啊，他就是女性去行礼的时候他有诸多不便啊，不管是他这宫里的这个女性，还是说这个到了民间，诸多不便的时候，他不太适合让女性上半身给你往下，是吧？男士可以啊，你像日本那人，嗨，他啪张那90度， 嗯， 啊，对不对？那你这中国人这女性，他还要讲究一个文雅高雅，就是到了民间，为什么在北京城呢？因为北京城东富西贵，他不是富人就是贵人。全都住的达官显贵，他再穷的家里头，他可能祖上也有可能他是这个 有家世哈， 有家世的，所以他行礼呢，他还是保持一个他的文雅的状态，所以就多然也可能他就是一个微微的双膝一弯啊，尤其是上到老人那坎儿，腿脚不方便，你让他来一个整个蹲下来，那肯定不对，是吧？所以他这个其实我们都记住了，任何的民间的这种礼仪，他其实代表着是优雅，所有的礼仪它都从雅而来啊， 嗯， 所以他你要是看他那个姿势不太优雅的，姿势不太这个看起来文雅的， 嗯， 这些东西它都不符合礼， 他应该是错了， 哎， 嗯，应该是端庄的文雅的， 哎， 嗯嗯，这个文质彬彬的，彬彬有礼的， 彬彬有礼， 啊，嗯。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给大家一个互动题目，就是过去啊这个礼仪有一个方面的讲究，就是说话有些忌讳我们就不说那个字儿了，我们换一下啊，那下列哪一项被叫做忌讳，就是这字这个东西它就叫忌讳，咱不说它啊。 A 酱油 B 醋 C 柴火 D 油。那小葵说废柴呀，这就选柴火那项 废柴 啊，这还真是不少选柴火的啊。当然夏花的鱼选 B， 他说是醋，郁金香也选柴火啊，大家可以珊珊选的是醋，主要是这两项，我们可以再让大家试着去答一下啊。其实很多文学作品当中也说到了过去的礼仪，嗯， 比如说老舍先生的整红旗下就提到了很多旗人的礼仪啊。嗯，我们知道这个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嗯，和之前的礼仪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有继承，也有区别啊。孟老师可以聊聊吗？ 其实满人的礼啊，它更多的是来自于马背上的民族啊，它更多的礼可能是都是在这个马背上形成的，是吧？北京人还有呢，汉人的很多礼，汉人的礼呢，它跟这马背上的民族就不一样了啊。这个里头的礼呢，可能更加的符合咱们儒家的啊这些传统啊、 嗯。 所以满人的礼里头包括刚才咱们行礼，你看儒家行礼它就是一个拱手礼，是吧？但满人的礼它就不一样了， 嗯 啊，就刚才 打签 啊，他们这里头讲的这些东西，啊，叫犬马之劳。什么叫犬马之劳？马背民族他就是骑着马的。对不对？他在马背上，他能给你的行礼吗？他只能站在那马背上，这马一屈膝，这人就往前攻了啊！下了马以后，要在马下给人家去行礼头，紧跑慢跑，为什么？这马快啊，你跑慢了行吗？啊，紧跑慢跑，跑到人跟前去了，干嘛去了？给人持马凳， 嗯 啊，脚蹬子。您要下马，我得紧跑慢跑，跑到您马前。啊，为什么呢？我给您牵鞍坠镫，牵鞍坠镫什么呀？我得牵住这马缰绳，左手牵， 让您稳稳当当的下。 这边我得扶着您那脚蹬子，您下来的时候，您可就是吧顺畅，您就不会摔着。这是我对您的礼， 嗯， 所以通过这么一个动作，最后演变成了这种打签儿。他不骑马了，他也是这一动作，啊， 哦， 所以这动作的来历是在这儿。那，啊，就是汉族人他不骑马，他不打仗，他就没这礼。是吧？汉族礼是从哪儿？2500年前，从这儒家的礼一直传到今天。 嗯，对，但实际上也有传承哈，像您刚说那个万福堆儿鞍，像万福它应该就是汉族的一个传统礼，因为很多明朝小说里面也提到了哈。但堆儿鞍就是旗人的礼，然后它就差不多。嗯， 对，它一般都是上身它不动， 嗯， 啊，上身动了以后，它这个女性上身动了，它不优雅了。 嗯，对，就上身还是一个很端庄的姿态啊。其实我们经常说，北京老礼儿啊，这个礼儿呢是礼仪的礼，同时它也是道理的理啊，也有这 俩字儿， 对，俩字儿，嗯，啊，道理的理嘛。嗯，那我们就要问问这个礼和礼它的区别和联系。 前面的礼啊， 嗯， 这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啊，这个中国人全都知道，叫什么呢？礼不下庶人，是不是？那句话叫什么呀？叫刑不上大夫，是不是？刑是什么呀？刑就是刚才你说的后面那个礼，法理的礼，法理的礼是另外一种意思了。 嗯， 这以前啊，这个儒家里讲的，为什么这两句话？大夫，士大夫这个一个阶级，他是干什么呢？他是政府的官员，公务员，啊，他怎么样能成为政府官员？他得学三礼。啊，从这是，这个儒家里头学的周礼啊，仪礼、礼记，他学完三礼以后，他可以知道出到国家去给国家去做工作，他要干什么。那么这一个阶层，他是学过礼以后成为官员，成为这个公务员了。那他的礼在什么高度呢？这个从台面上来讲啊，桌面来讲，三尺高呢，这个地方叫。礼仪的礼，台面是什么呀？道理的理，啊，这个儒家讲了，这个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啊，你告诉他这个怎么就是去干什么就行了，你别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好多人说，嘿，你看这儒家的坏劲儿了，这不是愚民政策吗？为什么愚民政策说这愚民政策？你告诉他没用啊，他不懂得礼仪的礼，因为他没有学礼，没有学礼，没有习礼，你非得给他讲。怎么样去？这是懂礼貌的，他就一脸懵了。 实际上就是说，刑不上大夫，他对这个大夫士大夫的要求更高。 嗯，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就是我作为大夫阶级的话，我的礼是在这儿。这是哪儿啊？我们老百姓讲，举案三尺有神明。 嗯， 神明控制着我呢，我的一切行为举止符合了礼，符合礼了，才能让我的行为规范。不至于低于人，所以说他一旦是这个低了，这不是以前的这个儒家呀，还讲什么呀？我日三省吾己啊，我每天我得自己反省我自己三遍，哪些地方不符合理， 他一看，哟，坏了！我今天我跟是谜语说话，我这个米线说话，我就没不讲理，是吧？明儿我得找您给您道个歉去。这就讲我这跟这谁文杰这坎儿，这可能这个发生小误会了，我这可能这个态度上啊不正确了。我要他这一反省，哎呀，坏了，这不符合理。你说这刑法怎么能治到这样的人呢？但是老百姓，你只是他知道，他庶人啊，他没有经过教化，没有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些人。他只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做啊，做了罚钱， 做了法律和自律 哈，他有法律、哦，他问你说哦，这样是罚我钱，那好了，我不做了，他就知道这些，所以这个理导致这个道理的理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最低的人的一个低线，这个低线作为士大夫是绝对碰不着的，所以说这两个理它实际上是一个两个概念。是吧？这个前面的理是人对自己的自我的内心的一个要求。 嗯， 我是对自己的要求在理这个字上，有一点点不符合理，我马上我就警醒了。第二个理，道理的理是对自己行为的规范，这个行为要触犯道理了，触犯法律了，触犯法规了。这个事儿咱们可得离得远远的， 嗯，有点像法律和道德的这个感觉哈、 哎，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礼前老百姓讲这礼是什么、先给你讲第一个礼仪的礼， 嗯， 那先把这个礼给你讲明白，您这里都讲不通，那对不起了，对不对？那我咱就开始，咱就给你讲讲道理了。所以老百姓一开始啊，他上来他这个道理，他不开始上来不给你讲什么道理。所以你感觉不到这个老百姓这怎么是说话呀干事啊，这个好像客客气气的，说到底是为什么他不说， 嗯， 但是你真跟哪天说你给他说蹭了，那他就跟你要掰扯掰扯的时候麻烦了，那三天三夜我告诉你说不过他， 嗯， 是吧， 就得上道哈，就先从形而上给你聊聊啊，要不行咱们就下线咱要求一下啊。咱们先把那个答案揭晓一下啊，就是说哪一项它叫做忌讳，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嗯，这个也没啥解释的是吧，孟老师？ 这个为什么说是这个醋呢啊、 嗯？ 这个醋啊，什么味儿啊？酸不溜溜的啊、嗯。说这酸不溜溜的是什么呢？一般都是指情感啊，情感上遭遇问题了，这个心里的酸酸的哈，酸酸楚楚的。所以一般的以前的老北京人讲的这个酸酸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指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上啊，说这个情感上遇到问题了，所以有时候经常说人说，哎，你看我跟大嘴，你吃什么醋啊？ 你酸什么？ 你酸什么呀？对不对？说那话酸溜溜的，说那话这简直让人家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太舒服，是吧？这个有时候明着好像夸我，暗地里挤得我，您这干嘛呀？我不就是跟姑娘说是搭个腔吗？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吃这醋，这吃醋了， 我又 在生活当中， 嗯， 那就麻烦了啊。文杰，咱俩这中午一块儿，咱吃饺子去了，对不对？哎，来不来点醋啊？你吃醋吗？ 吃醋吗？ 你这一句话一问，那心里 边 谁吃醋啊？ 别扭。 我想吃醋，我也不能说呀、啊，我吃醋。 啊， 来点忌讳， 忌讳了。 来点忌讳不？哎，好，你就来点吧。 来点哈、 哎， 嗯，是这个意思，就是过去啊、老北京说话用的一个，现在可能大家就不忌讳了。哎呀，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很多细节、很多道理啊、很多故事没有来得及让孟老师讲，以后我们继续请孟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toi. C'est des grands, mais c'est des grands dans ton ça, dans ton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